欢迎收听大型古风悬疑探案小说剧《成化十四年》，作者梦溪石，由晋江文学城懒人听书联合出品，有医生工厂制作，周末子晨蝎子来来领衔出演。第69集，诡异哭声。下半夜，唐范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梦里，他走在漆黑的河边，远处空旷的原野上，高高低低立着许多坟头。风声呼啸而过，伴随着远处飘荡而来的哭声。那哭声悠悠凄凄，像是蕴含着无尽的悲苦和怨毒，在原野上萦绕徘徊，又一丝丝地钻进唐范的耳朵，令他不寒而栗。哭声越来越近，越来越近。忽然之间，身后好像有什么东西。那种感觉说不清道不明，他只觉得心头从未像此刻这样恐惧过。他慢慢地转过头，唐范浑身一震，蓦地睁开眼。 别动。 随州在他耳边低语，手臂正横在唐范腰间。听到他的声音，唐范因为噩梦而狂跳的心逐渐安定下来。但他很快发觉，那股若有似无令他浑身不自在的哭声并非是在梦里，而正从外头传来。那股声音乍听上去就像是女人在哭，但仔细品味又好像不仅仅是一个女人在哭，而仿佛有无数个女人伴随着哗哗的流水声从不远处传来。她们兴许是遇到一件极其悲痛的事情，又或许是经历过什么惨不忍睹的遭遇，因为无能为力所以悲戚怨恨诅咒着。这样的感情从哭声中透露出来，在凄清的夜里更显荒凉。然而大半夜的，村子里的人早就睡着了，外头除了庄稼就是两座地灵，哪里会有女人在外头哭？这分明不是人。在没有亲耳听到这股哭声之前，唐范也觉得老村长和其他人的描述未免有些危言耸听，但是此刻他才算是切身体会到这种感觉了。那哭声中包含着的深切的怨毒和悲戚，有时尖锐而高亢，有时低沉而冷寂，就像一把刀子狠狠地弯进了肉里。这根本不是一个普通人所能发出来的，令人毛骨悚然又避无可避。今夜的风似乎特别大，刮得门窗砰砰作响，那哭声也顺着风声不断地吹进来。唐范已经冷静下来，这不单单是因为有随州在身边，而是平日里固有的冷静镇定的性格又回来了。正是凭着这种性格，从前他独自走南闯北游学四方，也曾经无数次历经危机，最后又转危为安。他侧耳聆听了片刻，脑袋微微往旁边一侧，凑近随州耳边悄声问， 可要出去查看？ 随州面色凝重，点点头，两人开始起身穿衣。因为这里入夜风大，又出门在外，他们便是睡觉也只脱了外长，眼下披上倒也方便，不过眨眼就已经穿戴整齐。随州动作快些，已经推开房门。外头的风很大，水位也涨了，伴随着河水奔流之声，反倒使得那阵哭声好像不若先前那般明晰了。但唐范知道这只是假象，实际上哭声一直都在。他举目眺望了一下，试图辨别声音的来源。出乎意料之外，他本以为声音是从河边传过来的，因为不管是从老村长那里得到的信息，还是从何县令等人的描述中，这条洛河底下 仿佛都隐藏着极为恐怖的存在，使得频频有人被拖下水去。但是现在听起来，那哭声却更像是从永后陵的方向传来的。难道果然是有人在装神弄鬼吗？唐范与随州交换了个眼色，他们发现隔壁几个屋子也都有好几条人影从屋里钻了出来，正朝唐范随州二人靠近。是庞奇他们，村民们肯定是不敢好奇出来看的，尹元化和赵县城等人更不必说，只怕听到了也会装作没听到。也真是巧了，昨天何县令还说已经好一阵没听到这个声音了，今晚唐范他们刚歇在这里就又出现了。庞奇等锦衣卫近前来悄声问随州， 大哥要不要过去看？ 虽然声音离他们还有好一段距离，但大伙都下意识放轻了脚步和声音。随州颔首先往地灵的方向走，其他人自然紧随其后。前面说过，洛河村就建在永后陵边上，这是为了让村民方便守灵的缘故。村民也没有什么不乐意的，毕竟这一不耽误农事，二来有皇帝老子葬在这里，那说明这里风水好，大家都与有荣焉。但这一切想法都在一年前彻底改变。大家住在这陵墓边上，天天半夜听着鬼哭，还有河神抓人，吓都吓死了。是以唐范他们傍晚来到这里的时候，觉得当时见到的村民们脸上都有股害怕之色，还当他们无知才会这样。等自己也亲耳听到了这个声音之后，才发现村民的反应其实再正常不过。也不知道是不是疑心生暗鬼，大家只觉得越是靠近地灵就越是阴风阵阵。连庞奇这种艺高人胆大，平日里无法无天的锦衣卫都有些不寒而栗了。那似怨似诉的悲凄声延绵不绝，就跟不用换气似的传过来，越是靠近就越发能笃定这肯定不是人能发出来的。是人倒也没什么可怕的了，最怕就是超越自己认知中的存在。这世上又有几个人真正相信没有鬼神存在？即便是饱读圣贤书的读书人，只怕也不敢这么说。香火祭祀、鬼神崇拜早已深入大明百姓的心，再无畏的人充其量也只能敬鬼神而远之，而非完全不去相信。唐范从来不会主动承认这些东西的存在，但也不会否认他们的存在。在他看来，人有人道，鬼有鬼道，天有天道，不管存不存在都不能偏离了自己的道，做出杀人放火妨害他人的事情来。像这次的事情，偷盗地灵，杀害性命，这一桩桩全是罪名。不管是人也好，鬼也罢，只要犯下了就要偿还，就要绳之于法。这就是唐范心中的坚持。是以他一没功夫傍身，二没武器防身的文官，跟一众锦衣卫走在一起，朝那个古怪莫名的声音一步步靠近时，竟也没有显得比他们慌乱多少，反倒还如同平日那般镇静自持。作为一个团队的领导，不需要武功盖世，但起码要在关键时刻能够安抚人心。唐范做到了这一点。庞奇等人原本被这声音也扰得有些心慌意乱，手紧紧地按在绣春刀的刀柄上，但看到两位领导都如此镇定，仿佛也被感染了，都跟着慢慢冷静下来。永后陵虽然位于高地上，但因为远近皆是低矮的丘陵平原延绵开去，并没有高山险阻，左右四周的视野显得十分开阔。月亮悄悄从云层中钻出一半的面孔，将月辉洒落在空旷平野间的残垣断瓦之间，更添几分物是人非的奇清。不远处，永后陵的灵台 正静静地伫立在他们眼前，上面杂草丛生，早已不复昔日威严。葬在永后陵的宋英宗不仅短命，而且死后还很倒霉。他的陵寝早在南宋时期就已经遭遇过火焚，火势将上下两层地宫烧得七七八八。更倒霉的是，因为北宋时有个官员曾经参与过英宗的葬礼，将英宗地宫的布置详细写在了自己的书里，结果这份参考文献就成了后世那些有文化的盗墓贼们奉为圭臬的经典。许多人按照上面所写跑去盗挖永后陵，从四面八方钻洞进去，也不知道现在陵墓里的宝贝究竟还能剩下多少。因为有一个博览群书的老师，唐范也看过那本书，对永后陵称得上还有一些了解。眼下亲眼看见这座前朝帝陵，再加上耳边传来的悲凉哭嚎之声，不由得涌起一股感慨，心想这陵墓修得再华丽又有何用，帝王将相百年之后也不过黄土一抔，还不如随随便便找个地方埋了，也总好过像现在这样连死都死得不安宁。不过这种想法有些大逆不道，所以他也只是想想罢了，断然是不会说出来的。问题是眼下离得越近，鬼哭声就越清晰，大家心里都绷着一根弦，生怕有什么突发状况，心理压力大得不得了。唯有唐大人还在脱线地想着这种问题，真不知该说他心大还是脑缺。灵台四周开阔，根本没有藏人的地方，哭声是从灵台后面传出来的。他们慢慢地往前走，绕过那座已经残破不堪的灵台，突然走在最前面的随州顿住脚步，所有人猝不及防，后面的人心一抽，差点连刀子都拔出来了。但大家很快明白了随州为什么要突然停下来，因为在他们前面依旧没有看见任何人，有的只是杂乱疯长的草木，被风刮得如同乱舞的鬼影一般，而声音是从灵台脚下一个黑漆漆的洞里发出来的。盗洞并不显眼，正因为声音的存在才使得他们注意到那个盗洞。那声音依旧悲悲戚戚，犹如那些一辈子被囚禁在深宫中的女子一般，不甘年华凋零，不甘在宫廷之中耗尽青春，又像那些受尽了冤屈酷刑而死的人们，不甘身死魂消，所以留下残念，饱含着无边怨恨，生生世世都不肯散去。如果说刚才在屋里听到的只是伴随着风声被送过来的幽怨，那么到了这里才能感受到那种被放大十倍乃至百倍的刻骨怨毒，仿佛能够化为实质朝他们扑过来，将所有人的肉体甚至灵魂都生生吞噬掉。虽然早就有准备，但当所有人看到这个三尺见方只能容纳一个人弯腰通过的洞口时，才感觉到自己身上那种彻骨的寒意。这不是在面对穷凶极恶的盗匪或反贼，眼下的情景根本无法用常理来解释。人在面对这种环境的时候，难免第一反应会觉得无助。方才在绕过灵台的时候，庞奇等锦衣卫早就先一步走在随州和唐范前面，准备应付随时不可测的危险。但此时即使手中握着刀，他们还是觉得有些不可靠，心中不由打鼓，忍不住回过头去。他们很快就看到唐范和随州站在那里，前者反而往前几步四下打量，后者则跟在唐范身边，脸上是一如既往的沉着之色。庞奇等人不由心中惭愧，赶紧强迫自己冷静下来，理智一旦回笼，胆气也就跟着回来了。庞奇上前两步， 拦住唐范还想往前的脚步，低声道： 大人，情况未明，还是不要轻易冒险，不如等天亮之后。 他这句话还没说完，变故陡生。庞琦先是看见唐范脸上露出惊讶的神色，还未说完的话不由生生顿住，也循着唐范视线望着的方向瞧去，结果便看见一只手从那洞里伸了出来。 退后！ 庞琦大声喊道。所有人簇拥着唐范和随州往后退了好几步，眼睛却一瞬不瞬地盯着洞口。先是一只手，紧接着是一个脑袋，眼下能够看见的肯定不如白天来得清楚，但是从轮廓打扮上，唐范他们可以瞧出对方穿着粗布衣裳，形容也十分狼狈。 站住，你是谁？ 锦衣卫的呵斥声没有阻止住他，很快那人的上半身就已经爬出洞口，他手脚并用，却又十分慌乱，像是后面被什么追赶着。听见锦衣卫的话，对方反而抬起头来。此时所有人早已适应了黑暗中的环境，借着微弱的月光，只见那人一只眼球不知被什么东西挖了出来，却没有完全掉落，耷拉在脸上，鼻子也被咬掉一半，满脸鲜血，看上去殊为可怖。他也看见了唐范等人，脸部表情扭曲了一阵，似乎想说什么，嘴巴发出呵呵的声音，但一开口，血就争先恐后地从他嘴里涌出来。那人一边吐血，一边从嘴里吐出一些类似内脏的碎肉。饶是如此，四肢依旧拼了命地往外爬。这是非常恐怖的一幕。唐范敢保证，如果尹元化在这里，看见这个场景，估计3年内都不会想吃肉了。不过别说尹元化，就算是见惯了诏狱酷刑，心理素质强大的锦衣卫们，此时此刻也有种风中凌乱的感觉。这可不是在诏狱用刑，而是在荒郊野外，一个人忽然就这么从地灵的盗洞里爬出来，五官都快没了一半，所有人会想到什么？那盗洞里一定有更为恐怖的存在，才能将一个人活生生地弄成这样。那人手脚并用，终于从盗洞里爬出来，他似乎想向唐范他们求救，但此情此景敌我未明，连对方遭遇了什么都不清楚，庞琦等人怎会轻易上前，反倒出声呵斥他站住，不准再继续动。然而对方早就失去了理智，一看到人便如获大赦，也不管是官兵还是同伴了，直接撞撞跌跌地朝他们跑过来，根本不管庞琦他们的呼喝。不少锦衣卫已经将刀拔了出来，准备等对方扑上来就给他一刀，但那人吐了太多血，身体早就撑不住了，没跑几步一个踉跄就摔倒在地，再也爬不起来。这时一个锦衣卫喊了起来： 又有人出来了。 众人循声望去，果然便见又一个人影从里面攀爬出来，一边爬还一边喊： 救命啊，救命啊！ 什么人？ 锦衣卫喝道。对方也没管三七二十一，一听有人回应，喊得更大声了： 救命啊，救救我，救！ 他的声音戛然而止。月光下，唐范看见对方的眼睛瞪得滚圆，手还悬空抓向半空，忽然就重重摔在泥土中。随州并作几步上前，在所有人还来不及反应的当口，他伸手抓向对方的肩膀，一把将人提了起来。所有人低呼一声，因为他抓起来的不过是那人血肉模糊的上半身，至于那人下半身早就空荡荡的，鲜血淋漓，也不知道去哪里了。从他刚刚还能呼救，却转瞬遭遇横祸来看，明显是盗洞下面有什么东西将他的下半身咬掉了。 这人还没死。 庞琦蹲下身查看先前跑出来的那个人，一只手放在他已经分辨不出原来形状的鼻子上，对唐范他们道： 还有些气。 唐范也蹲下身，沉声问：你们在下面碰见了什么？那人剩余的一只完好的眼睛微微动了动，嘴巴张开很小的弧度，似乎想说什么又说不清。唐范不得不低头将耳朵凑近去听，只听见对方在说： 怪我，救我。 我字还没落音，耳边就再无声音。唐范朝庞琪看去，庞琪对他摇摇头： 没救了。 随州忽然道： 那声音没了。